好，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咁我哋其实咧，即系头先选举咧，都仲想补充多少少嘅。 冇错。 嗱，因为今次咧，其实有个选举之前咧有赌盘嘅，咁我头先特登翻去睇下啦，因为我哋嚟用经济角度睇啦吓。赌咧其实都系经济嘅一方面嚟嘅。咁因为今次咧。我剛才看過那個分了三個階段的11月15號出的賭盤呢是讓120萬票蔡英文讓120萬票到呢12月中呢個盤已經轉了因為他們有多人投注可能降低個賠率嘛降低賠率又或者將個 讓票呢就更加多了因為是人都知道蔡英文贏緊的問題呢如果你贏你買佢 win， 咁可能好少賠好少嘅，譬如買100蚊賠10蚊，可能賠1.1、1.2，因為大熱門通常咁樣賠噶嘛。你瞓喺度都贏嘅，冇可能俾一賠一你噶嘛，係咪先？咁去到最後 呢個盤就同你講巴西對法國嗰個盤有少少唔同啦。 哦，巴西對法國 嗰啲係咪啲因為外圍莊冇咁多嘅關係咧？始終 唔係，其實兩隊嘅實力咧。當時巴西的實力是普遍公認是強過法國的所以巴西有一賠一法國就有三賠 因為你買你最後是買法國 買法國的買法國當時是法國 因為你的理論就是說當時喂全世界都覺得是巴西贏的時候莊仲笑騎騎到時巴西贏我都要走佬 了 所以你就倒回轉你就買法國 是的嗱，咁今次 我所以我就問呢個台灣嘅選舉會唔會有個咁嘅分別呢 有分別，因為佢讓票嘛。因為咧，去到讓票讓分或者等於賭波讓球咧，就會將兩隊嗰個距離拉，即係大家都知道有距離噶啦。咁變咗買上下盤啦。咁你如果讓得佢百幾萬票，你都覺得蔡英文贏，咁你咪買上盤咯。你話唔係喎，我唔信你有資格贏百二萬票，咁我咪買下盤咯。到咧，去到十二月中咧已經轉咗盤啦，轉到讓200萬票。咁即係話之前讓百二萬票嗰啲買下盤嘅人咪輸咯，因為佢只係受約百二萬啫嘛，喐下就過嚟啦。咁到最近依一月份啊，踏入一月份咧，那個賭盤咧，因為太多人投注上盤啊，200萬咧都已經唔得啦，都要再跳多口，去到300萬票。咁300萬票咧就逆轉啦，好多人咧就買下盤，就覺得蔡英文贏唔到300萬票。咁好多呢啲即係嗰個走勢係咁樣嘅。正如賭波一樣啫嘛，譬如話你巴塞對住嗰隊叫做石州三，哇咁冇得打啦，或者冇講唔同啦。曼聯或者曼城對石州三，屌你石州三落得越早啦，甲組越早啦，係嘛？咁梗係讓球啦，起碼數你五粒啦，係嘛？即係可能囂張啲，咁咪讓兩球咯，兩球都唔得啊，兩球半。三球即系咁样，即系等于咁一路跳上去啫嘛，系嘛？ 大英点睇咧？大英， 我对到一般我冇咩，但我自己估就估中咗啫，但系我就对赌我冇咩兴趣嘅。咁 即系起码我估呢个选举就真系唔够胆从个赌盘嗰个投注情况嚟去估个结果嘅。 我反而会从另一个角度睇，因为我切身利益有關，因為佢而家啱出嚟嗰啲叫22K 啊嘛，即係等於5000幾蚊 係啦， 6000蚊都唔夠， 係啦， 6000蚊都唔夠嘅。我翻嚟從呢個角度睇啊，即係我覺得會有機會向上，因為咧我比較翻北上廣深，其實已經係超越噶啦。我啱啱喺成都見到請個洗唔係洗碗，請個侍應都要3000幾蚊人仔，咁仲要好難請人嘅，咁你可以可想而知，即係。台灣5000幾蚊好有競爭力， 唔係你要講翻咧，3000幾蚊人仔咧係未計嗰個叫做 五 保一險係嘛？五保一金啊，五保一金，因為上面好多呢啲嘢咧，你幾乎佢譬如3000蚊請佢咧，要俾多1500-1600蚊出嚟俾嗰啲使費 嘅。仲有好多行政成本 hidden 咗嘅，咁啊偷步講少少啦，例如話即係啲走嚟問你攞嗰啲公安，你行人都知噶啦。咁另外有啲 嗰啲公安有冇除帽咁樣等你掉啲錢落去啊？ 咁 好似50年代啲香港警察， 公安唔会啊， 而家唔使咯， 公安唔会啊， 唔系佢俾个账号你啊，即是我账号，咁样系嘛，等你入钱俾佢， 我话俾你知， 等个纸皮袋塞俾佢， 仲有佢哋咧，好得意噶，你会发觉咧，我响啲超级市场咧，见到啲礼券咧， 系 1000蚊嘅， 哦，就是方便啲公安啊， 方便啲，因为佢唔可以，因为咧，讲真啦，我就算我俾纸币你啊，我都要攞10张。但我一張咁嘅嘢，搞掂咯。所以呢啲咧，即係同埋以前點解話送禮咧，送嗰啲月餅啊，幾萬蚊盒啊，跟住攞翻個盒翻去， 哦，係啊，換錢，係啊， 好啦，咁另外 即係日本彈珠機都可以換翻錢啫嘛，等於賭場。 剛才我講的東西我最近有體會的，就是說是那個成本。中國大陸呢，除了剛才我講的五保一金啊什麼什麼 Hidden 的成本之外呢，還有一些成本你要計算的，例如說飛機 delay。 哦， 你估不是成本嗎？ 哦，是啊是啊，你去開會，譬如你約了人家開會的十個人去開會，突然間呢大家都遲了一日，咁你訂咗啲機，唔係訂咗酒店點算啊？ 係， 咁仲有話喺嗰度又要住多晚，又要使錢。 我成日都，我唔知有冇響麥度講過，三個地方我開個會，有三種唔同嘅對遇。 係， 好啦，美國人開會，我同美國人開會，一去到就問你 coffee or tea， 係， 開斟埋杯咖啡俾你，即刻行入去會議室，即刻開始半粒鐘完走。 係， 我記得我睇住個表，33分， 美國啊嘛呢個， 係美國， 美國，嗯。 在門口已經送我走了， 是 香港可能老即是老闆會講多兩句， 吹下水啊， 都一個鐘到啦，大陸頭兩個鐘喝了茶先啦，根本就浪費浪費曬啲時間，好，哦，唔 efficient 嘅，咁 功夫茶係咪 功夫茶，咁但係而家咁，我最近呢有少少感受啦，就係，是，搭飛機呢準時咗喎， 哦，而家冇咗航空管制啦， 我近呢兩三次上去呢全部都準時， 哦， 竟然， 哦， 系啦，冇咗航空管制， 系 咁或者你讲下咩航空管制啦？ 因为佢咧主要系当时咧嗰啲叫做传闻啦，就话因为周永康政变集团变咗好多时咧，就嗰啲飞机咧就唔俾喐，咁呢个传闻嚟啫。 惊空袭， 惊佢调动啲飞机啊、战机啊之类或者政变啦。 咁呢个有少少真系传言啦。咁你冇理由，大佬飞咁耐噶，即系其实呢样呢样嘢咧， 政变咁耐， 好多年噶啦嘛已经，政变政咁耐 年几系啊？ 你如果你政变政咁耐，喂？如果你早幾年政變，即係唔係政變習近平， 係 政變嗰，那個，咁你又唔成功嘅，胡錦濤啊、胡温你又唔成功嘅， 所以佢哋好多時啲邏輯都係 鳩噏落， 唔係咁一致嘅， 一致嘅。 但係咧， 即係好似李波咁樣咯，樣樣都溝埋嘅。跟住咧，今日嗰個李波出嚟反駁佢，即係喂劇本你大家都唔夾好， 因為啲資訊唔透明啊嘛，咁咪唯有大家估咯。 因為你係咪會同我哋詳細講你嗰個國內見聞？ 會。咁大家講少少，即係講嗰個即係同我哋個經濟 efficient 啦。咁另外，我微信有个朋友咧喺外读书嘅，咁咧佢喺度发炮插呢，這个中国嗰啲 search engine 咧，有百度啊、新浪啊啲咁咧， 系 一 search 咧就 search 埋啲无厘头嘅嘢俾你， 系啊， 做咩咧？全部都系广告嚟， 广告嚟，因为人哋俾钱啊嘛。 嗱，最头系边啲咧？就系寻咩聘请人啊、商业啊， 系， 但系就永远 search 唔到 ，first search 唔到嗰间公司嘅， 即系想要嘅嘢。 系啦，例如话我想揾Tony Choi Unlimited， 佢请咗一扎请人啊 ，Tony Choi 啊，总之唔系嗰个 domain 嘅。 系， 喂，其实呢个好浪费资源嘅。 系， 嗱，但系点引申出嚟咧？就系因为冇噶。 即系俾咗钱咧， 冇诶，咁点解佢都仲可以生存到啊？因为佢冇竞争啊嘛。 系啊， 你链住 Google， 我今次啊都仲讲少少啊。今次我上去咧，翻墙系难咗嘅。 哦， 上冇耐咧就断噶啦。 哦，严咗好多， 严咗多。呢，這个我唔系一个单一城市，我喺无锡、上海同埋成都曾经试过咁样。咁我都住唔同嘅酒店，唯一就最嬲尾嗰间五星，好今次好好啊，有客请我去住五星。咁真係比較冇長時間冇斷，因為有啲呢就好快喺上海啲呢好快斷線。咁，其實呢個代表咗咩呢？其實中共係揸緊咗嗰個網絡媒體。咁，其實我成日都講㗎喇，你香港人唔需要妄自菲薄，因為我哋嘅資訊自由，我哋知嘅嘢比佢真係，我哋嘅眼光呢遠過佢哋好多 㗎。 佢哋睇嘅嘢屌最叻馬雲，當馬雲係一個 神嚟㗎啦。 神嚟㗎，即係我有啲網友都寫噶，佢話：你如果你當得馬雲係你偶像嘅話咧，大家唔係人，即係唔同嗰類人嚟啦。 係， 大家唔同 mindset。 即係坦白講，馬雲係因為中國嘅壟斷而可以致富啫嘛。如果佢中國冇壟斷俾佢咧，馬雲老實講啊，佢喺街邊咧幫人哋擦鞋嘅啫。 我話俾你知啊，各位網友嗱，我有講錯，我下列嘅説話咧，你啊真係響街僕我啦。大家覺唔覺得淘寶嗰個咁嘅界面或者操作？是一塌糊涂的。咁头先呢食饭嗰时呢 ,Alex 呢都同我讲啦，佢话呢啲 script 呢係死㗎嘛，死拎啊，周时都有㗎。 我有係。 佢个 UI 呢， 因为我有用所以我知。 佢我咩叫 UI 呢，叫用户界面 ,user interface。 我冇用过唔知。 乜嘢意思呢，即係话 user interface， 即係话你个流程係点样啊。佢根本呢就唔重视。 係。 点解啊，我垄断嘅。 垄断嘛，你都冇第二间。 系嘛？你又 佢同啲外國網站爭好遠嘅， 爭好遠。 你撳落去 step by step 噶嘛，基本 我出邊係早成十幾年前咧，我睇微軟一本書咧，佢根本就會請一班好大班咧啲叫人為人類行為學家或者心理學家，做乜嘢咧？就係、是、研究一個人。我几时去到边度停止？我唔去下一步，点解？佢会分析呢啲嘅， 系 又系同头先我讲嗰个理论一样啦。建制派， 嗯， 我都唔需要 appreciate 你，我都唔需要讨你好。 唔系啊，佢得条路，你都冇得拣，你焗住要焗住要俾我锯，系嘛？我边要使去谂咁多嘢去赚你钱啫？佢一定赚硬你嘛？ 喂，系咪？我当年我十几廿年前啊，走上北响广州买火车票啊，我啲人咧悔悔气不得止噶啦，我走去问佢。广州因为讲广州噶啦，咁我原装嘛。喂阿姐啊，请问下一班系咩车啊？咁又分动车，嗰阵时都有快车、慢车咩车。跟住嗰个阿姐望望唔理我，我再问阿姐，请问下一班系咩车？火车咯。哇！我真系话，我真系想话你好风趣啊。即系所以就系话，其实垄断系带唔出一个新思维。 系 呢、這个其实同经济学、同经济系绝对有关嘅。 系 唔需要咩咩咩海恩斯啊？唔使啊。 唔系嗱咁样嗱，因为差得差得太远。 讲开。 唔系啊，因为而家想调翻转头，翻转头讲翻台湾啊，因为大陆嘅成本高，而台湾嘅成本低。你想讲，因为你讲翻台湾先得啦。因为我要用经济方面咧分析翻今次大选，因为咧台湾系长期咧嗰个叫人工啊各方面咧系真系压低咗嘅。调翻转头，佢会成为一个咧好有竞争嘅国家未来，因为咧你见到。嗰、那個叫做咩？蔡英文啦、啊，或者成個民進黨嘅團隊咧，佢其實好貼地嘅，好貼近網絡世界嘅啲人。你見佢喺 Facebook 嘅嘢，或者咧佢拍嘅片，佢係完完全全，你會覺得佢同你係同路人。 嗯， 即係大家都用網絡嘅人。 系 国民党嗰啲唔系嘅，好夹硬嘅，你唔系用网络嘅。 个同理心出咗嚟。 系啦， 你覺得佢係一個網民？真係喺度寫緊啲嘢，分享緊自己嘅睇法。 係啦，分享同埋咧，佢係真心將佢睇法寫出嚟。國民黨嗰班人係完全係夾硬嚟嘅。 國民黨嗰、那個網上嘅選舉工程就令人係即係請槍咯，覺得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買 like 咯，即係俾錢孟加拉啊、羅拔仔嗰啲咯，十蚊兜買翻嚟啲 like 咯，係咪？ 馬英九嗰時好少少嘅，坦白講。 唔係馬英九佢有做形象工程，但係咧馬英九仲未進入網絡世界。 係。我成日都话今次个选举，我用两件货嚟比，嗱第三件宋楚瑜唔计啊，唔 count 先。喂，你即系其实成我哋成日讲选举变咗选美噶嘛，好多时。咁、选美意思唔一定要系美女或者系靓仔，但起码你要望落去，你会 compare 咁，你会将两件嘢。其实我见到朱立伦嗰个团队嗰两张相，你已经系觉得卡唔落手啦。 朱立伦都好， 因为咧蔡英文同埋佢嗰个搭档咧，讲真坦白讲，两个个样都唔差嘅。望、落去觉得啊，起码个样 咧，嗰、那个白头佬睇落个样， 起码一个好人， 似一个忠良。嗱有少少似恩生嘅，嗱咁我哋先买先广告，恩生应承咗礼拜五上嚟分析台湾选举， 系啦， 我头先对你头先讲嗰个卖相咧，我有少少反驳啊， 系点咧？ 阿陈谷咁点计啊？喂，大佬，喂嗱， 陈谷唔系政府总统啊嘛？陈谷咧，佢个亲和力好够嘅， 冇错， 佢样好丑， 系，但系很温柔， 但系咧，佢系亲和力好好，即系咧，啲人咧，就算喺成个高雄咧，啲人咧，即系叫佢阿花妈嘅， 嗯，我高雄啲朋友咧，真系对佢好大即系赞誉嘅。即其实我觉得做政客好，做乜都好，如果做到咁嘅话， 系啊， 不枉此生啦。 因为你见唔见咧，台湾咪高雄咪突然间试过咧煤气管爆炸咧，成条街嘣嘣嘣嘣，好似拍戏咁样啊。 系啊，系啊，记得记 得。喂，陈谷如果照全世界嗰啲政府咧， 下台啦， 都应该下台噶。佢咧第一时间出去巡视啊，出去慰问咧，啲人唔怪佢嘅高雄，觉得咧，即系有批评，批评 嚟嘅， 唔系啊，批评完咧，佢有善后做得好啊，第一时间落去，啲人觉得佢系真心嘅。今日发生到意外，冇人怪佢喎，竟然佢继续做 嗰啲咪落区咯，叫做。 我觉得佢系之前做。 你估好似梁振英嗰啲咩？一落去又惊俾人示威，跟住又即刻自己 翻埋。唔系啊，梁振英真系啲人讲得啱噶，你够胆一个一路行去旺角冇保镖嘅下一届个个投票投你一票噶啦，你赢咗啦， 唔得噶， 你唔够胆啊！ 香港呢度得啊， 唔好话梁振英啊，梁班子所有官都唔够胆一条友行落街嘅。喂，你试下好似个卢颂茂啊，俾人哋屌咗个半钟，成个钟头。系嘛？喂，你试下，唔好话梁振英嗰啲啊，就算嗰个叫做咩啊？阿郭秃头嗰、那个，阿、个秃头啊，哎呀，教育局啊，呢个 吴 克俭啊，喂，呢条友三年去咗使390几万去旅行，你试下行出街啊，个个掠你口水啊！ 我话俾你知啊，如果私人机构咧， 系 请条咁嘅蛋散，你去咗咁多次旅行翻嚟，而搞到一塌糊涂，炒咗九年啦，就系、是、政府呢啲咁嘅啊中援。 我当呢叫咩政治中 援啊？政治中援啊！呢啲就 俾呢啲咁嘅人，系咪先？ 喂，首先咧嗱。香港啊，如果真的要行高新科技咧，唔该你依班秃头局长去即刻即发先。张建宗、吴克俭、吴亮星，跟住个叫咩啊？黄锦星，跟住仲有一大班嘅秃头嗰啲，喂，麻烦你去即刻即发先啦、 嗯。 好捻肉酸，系咪？即系你哋咧个个都肚满肠肥，食到啊肥头得意啊！ 其实国民党做嗰啲 Facebook， 咪即系等于好似香港嘅呢班嘅建制派做嘅 Facebook， 系啊， 交味好重嘅， 系啊系啊系啊， 唔好话建制派啦， 完全唔系网民嚟嘅， 民主党都似啦，民主党都似过呢种交味啦，有一阵交味。 民主党好少少，民主党嘅 Facebook 咧系喺呢两年嚟下放咗比校嘅下低嗰啲年青人搞， 系嗰阵。 嗱，民主党嘅 Facebook 反而好啲。但系民主党咧，其实香港民主党咧，好似台湾嘅国民党嘅，仍然系。坦白讲啊，我哋讲得难听啲，叫瞓喺个林度，唔知道世界发生紧咩事。佢哋系脱离咗民情，好紧要噶。所以咧，嗰、那个太阳花学运咧，佢哋唔识得反应。九合一选举，佢哋完全冇感觉。输咗之后咧，完全做嘅嘢系冇变嘅，觉得咧，诶，你哋唔应该咁样嘅，俾机会我。喂，人你执政咗几十年噶啦，冇得再俾机会噶啦、 嗯。 所以咧，嚟紧台湾嘅局势，我觉得国民党系会泡沫化，系会。嚟緊可能真係就嚟亡黨嘅、嗯，我諗要翻大陸噶啦，做第九大民主黨派， 嗯、 真係噶，你喺台灣立足唔到噶啦，因為台灣可能 啱咯， 係啊， 咁你符合佢哋嗰個政綱噶、嗯， 中國國民黨嘛， 係啊，翻去啦， 你唔係台灣國民黨嘛， 用三民主， 咁揾藝人 中國啊嘛而家，先去首先第一件事就衝埋去俾人統戰先， 唔係回歸嘛， 喂咁、那個咁唔使講啦， 反攻台灣，唔係反攻大陸， 國民黨代言人。 啊、 民歌手王安先生， 王安 哇，跟住保镖白狼， 系啦，揾阿张安落嚟做保镖系嘛，咁啊翻大陆就搞掂啦，你翻去啦， 揾大钱啦，好过啦，系咪先？唔好你喺呢个小岛咧，屈就你啊！大陆十三亿人口国家啊，大把你发展， 系咪先？ 而家最惨啊，王安，猪八戒照镜啊， 系啊，两边都唔系人啦、啊。 翻去又死，唔翻去又死。喂，共产党当你咩？当你卫生巾？ 唔系啊，共产党有机会当佢系奸细啊。 当你卫生巾咯。 唔系啊， 因为佢帮蔡英文多咗好多票。 系啊，因为共产党可能都买下盘啊嘛，你明唔明？因为据闻咧，嗱，我收到小道消息，阿芒果佬话买咗好多下盘，话输咗一套大钱。 嗯， 唔紧要。 好燥，所以佢好燥。 唔紧要。 系啊， 大把水，佢大。 喂，都几矛喎，即系其实吓，所以佢一路系唱衰蔡英文噶嘛。 哦，系啊。佢香港嘅《東方日報》唱衰蔡英文嘅，出個黑白集啊嘛，我哋都有網友特 登，佢就諗住自己好有政治能量啊嘛，一路唱衰又一路，即係好似嗰啲股評人咁咧、 哦， 一路寫衰你，我一路沽，仲唔搞掂咁？點知都係俾人夾， 俾人夾， 點都夾爆咗。 係啊，呢啲咪奸就奸輸咯，你心底唔好咯，係咪？喂，蔡英文做點都好過你啦，係嘛？你肯定老實講，投蔡英文就唔會後悔嘅，因為嚟緊咧，我係覺得佢係會做得好啲嘅，一定好過國民黨。 係 啊，因為佢起碼會接受新事物，佢肯去創新，同埋咧，佢應該咧就會貼近民情多啲，唔會做一啲咧，即係唔會做啲台灣人好討厭嘅嘢。國民黨係專做呢啲嘅， 即係第一屆，兼且佢想爭取選民嘅支持咧，佢一定會有所為嘅。 係 唔會好似嗰啲食即係食飽咗，同埋講真啦。比着我是馬英九，我都 drive， 即系我都叫唔到嗰班人做嘢，因为嗰班肚滿腸肥。你叫我點樣去搞到？即系話，好似我哋緊講話啲旅行團咁樣，一車車車埋嚟。喂，嚟呢度十萬嘅朱古力幾好啊？唔使自己勞動。 唔係啊，而家 你點叫你見到呢？見點喂？咁同埋呢啲咁嘅旅行社後面咪有班立委嘅？咁你點叫得到呢班人去揞自己腳啊？即係等於香港，你話搞土地問題點搞啊？香港最大嘅業主咪就係啲公務員啊、高官咯。佢唔會搞嘅，佢唔會搞好嘅。一定我自己覺得啊，因為佢哋閒錢多嘛。咁唔係做啲咩？所以我覺得台灣而家俾民進黨，總之其實係都咁講。Nothing to lose， 系啊， 啲谷底 啊，唔系最明显就系咧，呢几年嚟咧，其实国民党系好亲大陆嘅，亲到咧啲人觉得唔开心嘅，同埋佢哋反而咧，因为亲大陆咧系会做一啲台湾人冇好唔中意嘅嘢，但系佢哋夹硬嚟，起码民进党唔会做呢样嘢。 嗱，我有一次咧，高雄同啲朋友饮酒食饭，在座咧大约二三人到， 系， 但系全部即系九成九啊，全都话。 我们都是，我们是中国人， 嗯、 我们是台湾人， 系， 嗯， 好明显嘅， 哦系啊， 即系佢哋系好抗拒嘅，可能高雄都系讲真系呢个民进党嘅票仓咁滞啦，因为你系陈菊，你即系 其实台北都系嘅，都啲人都唔会觉得自己系中国人噶，因为咧，嗱，我哋要讲翻再远少少，1996年。台灣第一次有得投票選總統，嗯、當時咧李登輝出嚟啦、嗯，好似係林陽講挑戰佢係嘛？冇記錯， 好似係， 我唔記得係林陽嗰陣。總之當時啲老鬼啦嚇，咁啊挑戰佢嘅，但係梗係唔成功啦。咁啊大陸咧，當時江澤民當政咧就射飛彈喎，特登喺度導彈試射咧，就諗住空台灣人，等佢哋唔好投俾李登輝啦。 每次中共做啲嘢就 是、 就保送 就係幫人吹票，就係幫人吹票嘅。每一次做呢樣嘢咧，對家都係大幅全勝啊！嗱，跟住到2000唔知係零幾年咧，就陳水扁 係啊，冇錯。 共產黨咧開行勢機器，唔准選阿扁，要一定要佢輸，點樣點樣。 張牙舞爪， 係啊，張牙舞爪又話要軍演， 又要點點點。 到最後咧， 本來陳水扁冇得贏，都有得贏， 係佢一手吹票嘅。中共次次都系咁做嘅，佢越系打压嗰啲咧，就系越系赢。今次咪系咯，嗱，呢个周子瑜，你越系打压佢，越系做啲核突嘢，台湾就越系反叛嘅。 系啊， 但系我觉得好奇怪咯，大陆啲网民喺度话插人哋，但系喂，好似系你哋挑起件事先嘅喎， 一向都系咧。 喂，你挑起事端，跟住人哋有 reaction， 即系有翻相对嘅嘢俾翻你。喂， 佢话系咩？有人挑拨个感情啊？ 咁係你出聲先㗎嘛，咁你唔好講咪得囉。 唔係佢哋強度邏輯嚟嘅，佢呢即係等於呢，佢成日去你屋企打劫㗎，打劫完之後呢，咁梗係撩牙食埋飯先撩牙走㗎啦。突然間你屋企鎖咗門唔俾我嚟打劫喎，佢咪鬧你囉，你係破壞兩岸人民感情啊。 做乜 一模一樣，將鎖住道門啦，唔俾我入嚟啊。吓，而家我對你唔好咩啊，嗰隻囉。 其實覺唉，不過又係嗰句啦，微信我見到啲朋友大多数都是呢类人，即系觉得都是你唔啱。 强度逻辑啊，总之就是强度逻辑，俾共产党教导。 但系咁，呢班人咧平时冇嘢嘅，做生意啊嗰啲咁咧，好地地嘅，同佢讲嘢正正常常。 因为佢哋接收到嗰个观念系错噶嘛。 吓，同我食饭嗰时咧，即系好尊重我嘅，即系唔会话哇。我们现在嗰啲我已经 filter 晒噶啦，冇噶啦，嗰啲我晨早冚咗佢，拉黑咗噶啦。 系， 不过仲有冇补充啊？关于嗰个 台湾大选题咁上下啦， 好似你想有个题目想讲，关于呢个村 丁屋。 丁屋 嗱，因为咧呢个问题系香港即系比较独特啲嘅问题啦，因为咧香港由一个殖民地就变成一个咩啦？变成一个 接管翻嘅 中国，俾中共接管咗嘅地方啦。咁咧，所以當時咧，英國都為咗方便管治咧，就應承咗嗰啲新界人 原居民， 就70年代先有開始丁屋啫嘛，之前冇噶嘛， 即係俾翻啲優惠，或者俾啲特權， 揞口費。咁而家其實咧，嚴格嚟講，而家如果以中共邏輯咧，而家已經回歸咗啦嘛，你仲要攞住洋人俾你嘅好處嚟喺我面前要作威作福，呢樣嘢唔啱數啊嘛。 講下今日條新聞先，嗱，點解今日條新聞咁好笑咧？就係有一位姓侯嘅侯志強先生，係 啦。乡市派 就向传媒指出咧，啲地咧系唔需要补地价嘅，你中意点起都得嘅，因为咧块地系我嘅，我系业主，所以咧我喺上面起500层就咁嘅， 系啦。咁首先咧，我哋都 首先我觉得有位网友讲得好啱，就系要首先要指出嘅就系呢个系毫无物理常识啦， 牙签唔得着啊！ 嗱，冇佢咧，唔单止冇普通冇法律常识，仲系连物理都冇啦。因为咧，即刻有网友咧就提出咗全世界最高嘅哈利法塔咧。即是杜拜那个呢是169层。全世界最高的了。那你怎样起500层呢？ 他想不有邏輯，他想不有这个物理常识啫。又是那句他摊在那里有钱的了嘛。 是 啊。供给他的嘛。 就是啦。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些制度。譬如你讲我制度有什么 丁屋。 丁屋问题、啊。 其实原本当年为什么会给回这个丁屋那个特权，就是因为其实你知道港英政府其实是一个外来的政权来了接管了香港啦。那他发现呢有些新界的原居民原本就已經在香港住緊添啦嘛，咁咪就要俾翻一啲 好處 嘅優惠你，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收編佢哋咧， 揞口費。 咁啊，所以就後來就俾咗呢個叫做丁權嘅佢哋就可以啊，我哋而家攞咗你啲地，你 under 咗我哋政府，但係咧我哋都要俾翻你嘅，其實會俾翻你起樓，咁咧就唔可以超過幾高幾高咁樣樣。咁呢個就係當時嗰個丁權，七十年代會有呢樣嘢嘅原因啦，咁啊。 嗱，咁我哋咧就头先我哋用翻历史原因咧，咁你依班人攞咗英国佬好处，而家英国佬走咗啦，而家回归祖国嘅怀抱啦，你仲有冇资格继续起丁屋咧？ 嗱，我分析一下侯志强嘅逻辑先，佢嘅逻辑就系、是、嗱，我哋呢啲嘢原本就属于我哋嘅， 系， 而家呢块地咧都系我嘅， 系， 我就系呢块地嘅业 主啦， 主人，所以咧其实我就系中意做咩都得嘅， 做咩得嘅，冇错啦， 起楼又得，打飞机又得，乜都得嘅， 系。 即係佢個而家邏輯係咁， 唔 係咁咧。首先呢樣嘢咧，本身我就要話俾你知，你係完全錯曬，你完全係毫無土地法基本常識。 係，你講講嘅你 即係講翻普通嘅土地法，即係其實你其實咧，我話俾你知啊，即係任何一個讀法律系嘅學生咧，即係讀土地法咧，第一兩堂已經知㗎啦，第一堂唔係第一兩堂。一打開本書咧，就已經講，其實香港政府就係最大嘅地主啦。 係， 你每一塊所謂我哋而家叫私人土地，其實俾個名呃到。 做 lease 啊， 私人土地並不是 跨 lease， 並不是屬於你的。私人土地其實係 租嘅， 其實係等於香港政府 sublet 咗俾你，即係租咗俾你咁解嘅啫。香港咧得一塊叫 freehold land 咧，就係嗰個 聖公會 聖 John Cathedral， 係 得嗰度咧。是唯一是叫賣斷出街嘅啫， 系、哦，其他全部都是嘅。就算你港島區咧個批地年期係999嘅， 所有香港私人土地嘅意思，你係雖然你係 land owner， 實際上你其實係一個，其實香港政府十叻咗俾你， 係啦，因為而家 呢個就是基本概念， 好多土地咧係50+50，又有75+75，喂，75年， 咁而家啲樓如果我家買， 因為你唔好忘記，首先香港塊地就係原本係當時嘅中國政府割讓出嚟，咁佢用一個租約嘅形式割俾英國噶嘛，本身英國政府拎住嗰張已經係一張租約嚟㗎啦。 如果我哋發 九龍新界先係， 我哋係發一達咗去買家鄉灣，咁我理論上係可以去到幾年？ 唔係。嗰啲咧，因為佢嗰個批地條款咧，佢係俾你起一層樓咧，就唔會話，哎，唔得啦，政府收翻塊地啊，你出街你瞓街啦。 但係而家好似未有定案嘅喎，2047嗰陣時， 佢咧係會租嘅， 其實係未有 嘅，係會同你租翻嘅，即係咧會續租俾你， 你估計，你估計會， 唔係估計嘅，因為咧而家已經有啲已經係到咗期㗎啦，西半山已經有兩個物業係99年已經到咗期㗎啦， 哦， 嗰度續咗租嘅 ，OK， 續租嘅， 係會係幾多個 percent， 即係會係幾多度？ 唔知，總之都。唔会好多钱嘅， 都系唔 会好多钱嘅，因为你咁多个咁多房， 但系呢啲好贴地噶，唔系唔离地噶。 嚟紧我都其实唔系想讲咁多法律，我想讲多啲。其实丁屋其实真系好着数。 系啊， 另外因为有一个行业叫做套丁起丁屋咁 啊。系啊，唔系另外有一个好似宝翠园，唔知过多两年就到期噶啦，过多两三年。 宝翠园好新买啫， 系啊，佢个地契过咗啦嘛，啊，好似唔知嘉兆台已经过咗期噶啦。 不過講開寶翠園一個笑話啦，咁當年寶翠園開售嗰陣時咧，細佬咧就行我啊，就入咗去裏邊 行過，誒買三間啦咁啊， 咩啊？我樣衰嘅，行到去冇人理我嘅，我唔係一次嘅啦，好多次咧，我入去嗰啲地方賣樓嗰啲咧，我一次我真係想買有冇深灣軒嗰陣時好平， 啊先生送貨行後邊啦，係嘛？ 冇錯啦，冇人理我啊！我仍入到去，我心入到去，仍係入邊門口嗰陣， 你搏人去下你， 前面嗰陣先冇人理我啊！跟住我入到去裏邊最核心嗰度咧，問啊，我想睇樓嘅，係即係咧，有衰冇得講啦。 睇樓誒，送貨後門啊， 個市唔同啦，即係而家我著到爛身爛世。行过都有人问我系咪睇楼，好大镬。 系。 咁啊，笑话讲完咯。咁 今次其实丁屋咧，我哋仲有补充嘅，因为有个最主要嘅重点要翻嚟讲。 好，一阵见。 我哋未讲全民制。